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ل هو الله أحد الله الصمد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و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أحد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你说，他是安拉，是独一的主。安拉是万物所仰赖的，他没有生育，也不是被生育，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。